喂，翻嚟啦，第四節啦，而家加時嘅星期二得到咁啊，因為講起芒果佬咧就比較熱烈啲，因為我哋咧對於佢嘅了解咧，我哋講比較講內容可以講得充實啲、豐富啲啦，因為我哋真係用好有用心去了解佢，係咪？即係好似寶城咁樣，我哋係用我哋用心聆聽佢每一句説話，係咪？咁啊，所以咧就會對佢充分比較了解啲。好啦，咁啊，我哋想第四節咧，想講翻多幾個多啲國際話題。 唔該，講下台務。 哦，台務啊，台務講下先。咁啊，你講下先啦。如果台務 30号，食海鮮自助餐。 有幾多人報名啊？而家 我唔知，但係 唔係自助餐喎、 啊，唔係海鮮海鮮餐。 海鮮餐哇， 啊、但又係上次嘅豪門。咁啊，快啲報名。咁咧就星期五截止，就唔會有加位噶啦。終於就截。 幾多人啊？而家有就暫時報名，因為我諗住兩位啫，你唔好諗住。 10个。而家得10个啫。 哦，咁啊啱啦，嗱，最后5位。 啊， 如果唔嚟都好，我哋到时就分开2位坐松啲。 系啦，冇错。 系啦，我哋都唔想，因为咧唔想太多人。点解咧？因为每一次如果太多人咧，坦白讲系会怠慢咗啲客人嘅。你有时老实讲，隔一张台啊，你倾唔到偈噶嘛。咁所以咧，最好咧就其实1位最好噶啦。咁如果你啊2位咧，勉强可以同隔篱倾下偈，或者我哋坐开啲，或者交换坐。如果唔系咧，其实好辛苦嘅。点解咧？你又冇交流同啲观众又冇交流系嘛？即系你哋嚟到一心嚟支持系嘛？又倾唔到两句偈咁冇乜意思嘅，我觉得。所以咧，我哋以后尽量咧一年最多搞一次大型嘅，又可能会搞多少少小型嘅，譬如1围，其实最好就1围啦，大家可以全部倾到偈嘛，喺同一张台倾到偈嘛，咁会比较好啲啦。我属于系1围啦，以后。咁啊，讲完呢单有冇其他台务要讲？ 冇， 冇啦，系嘛？咁当唔系你都讲咗，我哋嗰个计划咧，就其实想搞一个社企。其实咧，我哋因为老实讲，见到咧，其实就系上个礼拜一周刊出咗一年几个专辑系列，就话咧老人家去亚顺屋偷嘢，有80%咧都系超过65岁吓，即系去偷嘢。咁咧跟手有啲咧系喺地铁站门口问人黑钱，咁有啲咧就执纸皮，有个阿婆30年要行几层楼梯，屋企已经冇热水冲凉，要去71攞热水。即系睇到啲新闻咧，即系觉得香港咁富裕嘅社会，冇理由要任由一班老人家去到过一啲咁冇尊嚴嘅生活，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希望搞间社企咧，做一间类似卖嗰啲饭堂啊，即系咧卖啲比较平价啲嘅饭嘅饭堂，就可能譬如卖啲最紧要个价钱系大众会觉得都会接受到同埋平嘅价钱，就卖啲饭出嚟俾人食。咁另外咧就会将里面咧嗰啲收益咧，譬如一日我哋暂时可能预计头几个月咧就事业性质咧，可能未必有钱赚，或者可能要蚀本咧，就派少啲，就可能每日派100个饭。咁派嘅形式咧，我都想参考一下，好似日本啊、台湾咁样，佢咪有啲叫做即系类似就免费饭，譬如你觉得我搞唔掂啦，或者我有啲困难，我哋就会有个到时有困难嚟食饭。咁啊，譬如你真系冇嘅，咁啊又嚟食个饭咯。又或者啊，你唔喺度食可以攞走咁啊腾空一个位，咁啊我哋做生意啦。我哋希望用一个生意咧嚟养呢个社会企业，因为咧你老实讲，净系靠捐钱咧，长贫难顾，就冇可能可以。 系 哇，今个月你啊同我捐20万啦，今个月你啊同我捐10万啦，我哋派饭啦，咁啊搞唔掂。反而你咧透过一个生意，譬如咧你卖饭都赚到钱噶嘛。当然唔会话赚好多啦，但系起码咧系一定系可以维持到灯油火蜡，同埋维持到我哋派饭嘅。咁我哋到时可能我哋头几个月或者初期就派每日派100个饭。咁到后期可以派多啲，派200个，派300个，又或者咧同一啲附近嗰啲有需要嘅老人家登记咗，咁我哋咧直情专人，譬如到时就要请义工咧，因为嗰啲咧就真系冇钱嘅，就送饭上去，上门送佢送到佢哋屋企，咁咧就可能会起码即系做多为社会出一分力啦，做多少少嘢啦吓。咁而家即系有啲善长咧已经系筹咗30万嘅啦，俾我哋搞呢档嘢，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物色一啲。 平啲嘅铺位， 平啲嘅铺位，同埋煮食嘅人手，因为其实铺位我唔担心嘅，我亦都好相信，即系有好多区咧，我系约莫系有啲朋友帮我揾嘅，都唔会，即系我谂约莫都系可能1000尺，其实即系800尺左右啦，就5-6万，或者总之唔好 over 呢个数，咁就容易啲围皮。咁请人方面咧，因为你一定要请啲识煮噶嘛，我同你都唔可能落去煮噶，一定要请啲识煮嘅人帮手做。 系嘛？咁地方一定要干净、企理卫生吓。咁、啊、但系咧，供应食物方面咧，就已经有朋友帮咗手噶啦。 系 啊，咧喺菜啊、肉啊、鱼啊方面咧，都应该帮到手系嘛？咁啊，依方面咧，到时我哋其实只要个量再做大啲咧，我哋可以入货可以入得更加平。 系冇错。 咁啊，详细咧，我哋譬如有兴趣嘅网友，亦都可以嚟搵我哋倾下。 嗯。 譬如你有啲人可能嚟可以做义工，可以譬如登记帮手派饭。送上门啦，当然吓，又或者咧，嚟到睇下有啲咩可以，即系总之需要好多人帮手啦。我哋希望咧，其实我系希望将呢个社企咧系搞到咧，几区唔单止净系做一区嘅，可以服务多几区。譬如港九新界，我都希望可以搞，可以系每个地方搞一两间咁样嘅，咁令到咧，起码你个触及嘅层面或者帮嘅人可以帮多啲咧。咁当然你港岛区啲人有钱啲，咁啊唔使可能唔使咁多帮助啦吓。咁啊可能九龙啊，譬如啲多嗰啲公共屋邨或者老人村嘅好多地方系可能需求要大啲。吓、啊，咁我哋都会计数平衡下先得嘅，因为冇可能斋派噶嘛个地方，斋派就一定维持唔到佢执笠嘅，一定要做到啲生意，用生意即系用出边嘅钱嚟养依间企业，同埋咧系可以令到咧派俾多啲老人家嘅。 系啦，同埋我哋本身咧，因为咧有一批人心制品，就系、是、即系有个。 网友 咁提供俾我哋，咁有人参酒啊、人参粉啊、人参花啊，咁我哋咧就识咗所有用途，咁我哋而家同佢倾紧，咁咧就谂住咧就啊卖咗赚到嘅钱咧，我哋就我嚟做一啲慈善嘅嘢，咁啊 即系可能我哋即系我用呢啲钱嚟。可能都系參與呢個派飯或者派粥啦、啊、到時因為老人家未必個個食到飯噶嘛、啊、到時我哋可能都會派埋粥啦嚇。咁、啊、可能到時譬如將嗰個賣咗嘅嗰啲產品賣咗錢咧，就抽翻一部分出嚟嚇、啊，兩成好、三成好，或者幾多咁啊，我嚟做慈善，即係主要都係我嚟做呢、這個即係公益事業啦。 或者賣福袋啊？ 嗰、那個係啦，到時我哋。一系将啲相影低，就摆喺我哋嘅 page， 咁睇下大家睇下会唔会帮到手啦。 好啊， 系啦，咁啊，台务讲完啦，我哋都要讲翻啲国际事务啊，因为咧之前，尤其是其实我哋放假之前咧，尤其是复活节之前咧，讲到朝鲜半岛战文物部好似就嚟打仗咁样啊， 我冇咁讲， 我都冇讲，因为咧当时我系觉得咧有机会打。但系咪打硬呢？ 我由头到尾都话唔会打。 我觉得有机会打当时。咁去到因为咧佢呢个金仔咧都系点讲咧，好向不吃眼前亏嘛。喂，人哋都杀到你咧，你梗系冇理由核试啦。咁啊特登示弱咯，好似呢个白票党一样啊，特登示弱嘅，就射一粒飞弹上去，眨下眼就爆炸，话俾你知，哎呀，我冇能力噶，你咪捻打我啊，我好捻易收皮嘅咋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就出嚟串柒柒咯，吓口气又唔同咗咯，话要击沉卡尔文森号，吓咁大家，因为一听到呢个说话咧，我第一时间谂到个故事，就系、是、雀仔屌大笨象嘅故事， 又嚟 系嘛？当然咧，呢只雀仔今次代入咗一只小肥猪，叫做金正恩啦，系嘛？呢个金正恩声称要令到呢只大笨象啊，系有不断高潮。咁佢凭啲咩可以令到呢大笨象不断有高潮呢？系咪？凭佢个人嘅呢个天赋异品啦，系嘛？定系靠佢嗰啲一射出去就即刻早泄嘅呢个导弹呢？吓、啊，咁啊，即系大家咧系会有一个 哦，佢导弹冇问题嘅，因为佢个目标咧已经击中咗噶啦，就喺个导弹上面100公尺嘅地方。 哦， 已经击中咗啦。 我击中咗啦。哦，即系 你都喺嗰度都爆咗啦。 即系胜利完成，系嘛？即系如果用中共嘅顺，即系胜利完成，系嘛？咁啊，其实咧，我哋其实之前我哋节目都曾经，我哋节目讲过噶啦，导弹咧最主要咧系关你个导字。你系要有导航先至有能力射人哋噶嘛，系咪？咁你导弹咧，你唔系话肩托式咁啊，对住你十米咁啊，梗系射中你啦。喂，导弹系要射3000公里啊，唔好话咁远啦，几百公里就唔系肩托式导弹可以射中嘅嘢嚟噶嘛，系嘛？即系咧，等于 抗日神劇，攞嗰啲叫做小米加步枪，就向住日军嗰啲飞机嘅向上 攞机关枪射人哋个飞机落嚟， 吓机关枪射，或者将手榴弹掟上去，就可以用机关枪射爆手榴弹，就可以炸冧架飞机落嚟，一样咁滑稽，系咪？即系呢样嘢咧，系完全冇分别 嘅，唔系好滑稽嘅啫。当年呢个乌干达呢个阿敏咧，佢自己系整咗队散兵队， 系 佢就话表演俾人哋睇，点知佢表演？冇飞机冇成嘅，原来个散兵咧就喺埲高墙嗰度，喺墙嗰度跳落嚟就当系噶啦。 哦，咁样嘅，咁啊唔出奇，咁啊变咗咧，中国咧都可以向呢个学习，系嘛？你见到咧，今日有条片咧系美嗰啲美军咧铺出嚟咧，就系、是、IS 啊喺嗰个叫做沙漠嗰度咧就擒上去，咁原来咧佢哋揸住 AK 47就向住美军 B 52型真光炸机咧就不断扫射，就谂住打嗰只光炸机， 打飞机，正负几分几失啊！ 咁跟住咧个光炸机咧就掟几粒炸弹嚟，成座山咧就炸平，当然咧炸有几个炸唔死啦，咁啊碌咗落去系咪？咁啦变咗咧，其实金正恩个 case 亦都好相似。你要打落呢、這个击落呢个卡尔文森号呢，其实就唔系好难嘅。最紧要呢，你要有自己嘅卫星。系咪啊？你个导弹最紧要个导字啊嘛，系你个导航啊嘛，你锁定个位置噶嘛，系嘛？你唔系托喺个膊头嗰啲导弹射出去肩托式。喂，你以为你当嗰啲咩系咪阿富汗啊？系嘛？啊，我距离1000米，我要打佢落嚟。喂，而家距离几百公里嘅大佬，系嘛？喂，全世界都讲咗啦，美国佬嗰啲卫星系嘛？喺地球上面太空上面嘅1000几百粒卫星，冚冷棒都美国佬控制。你嗰个导弹射出嚟，美国佬咪帮你个航道改翻，修正翻平洋咯，系咪？一射出嚟，点解会即刻喺平洋度爆？原来你嗰个导航俾美国佬控制咗，系嘛？喂，你冇卫星射乜嘢导弹啊？系咪啊？系咪先？所以咧，呢、這个十分之好笑，系嘛？佢点样能够令到呢只大笨象有高潮呢？就系、是、你自己爆炸咯！大笨象见到你自己都爆炸，系咪笑咪开好开心咯？系咪？当然佢唔系一个性高潮，佢系一种内心嘅喜悦，系嘛？咁啊，呢个肥仔金咧，你哋觉得佢即系你哋觉得朝鲜本都打唔成， 打唔成？ 点解打唔成？ 黑社会， 黑社会， 我都话啦。最大黑社会就叫咗第二黑社会，嗱你条僆唔捻得，屌你老母你快夹管教佢，跟住屌你老尾，其实即系成个黑社会会古仔，南韩就系我睇场嘅，我美国佬睇场，你搞鸠佢，屌你老尾，佢同我讲话而家搞鸠我，我要俾保护费你，跟住你入习近平嚟，我习近平讲声话，嗱而家你条僆咁捻样咁捻样，你快搞捻掂佢， 但系而家条僆都。又唔熟嗰条咧，问题就系个正常嚟讲，黑社会就 系 啫。 唔系，而家都系噶，黑社会啲僆都养唔熟噶嘛。你睇下黄毓民同黄杨达之间咪咯，咁啊跟住咧佢又吓下你，摆啲人喺你面前，嗱你习近平你唔搞掂佢，我就喐佢噶啦。 系， 跟住咪习近平咪。撤油咯，啊，跟住你未连油都冇得入咯。 哦，系喎，而家平壤话嗰啲实施石油配给， 系啊， 嗰啲汽车冇 油你都冇入咯，吓，冇饭食， 油都冇入啦，开咩飞机啊？ 系啊，咁咪咯，收水，一收水，喂，屌你老尾咁样搞，屌你咁样嘈捻到大佬，大家冇饭开，唔好搞啦，唉，屌你老尾，今个月屌你老尾，即系公司未个个月都有公数俾啊嘛，屌你老尾，今个月嗰份你冇份，屌你老冇份啊，仲唔发穷我话，屌你老尾，我真系打柒你嘅，跟。你打成我摆撚咗喺度，跟住又睇下你点諗諗下，喂都系唔撚掂，屌公阿公嗰份都冇，屌你諗咪諗住屌你乜咩諗住踢南韩埋嚟，屌你諗咪又唔撚个人打啊，食个场返嚟，而家都唔知点，跟住咪永远都系㗎啦。大家两个嘈交嘈到咁上下，人哋大个屌你諗咪兜巴打你一巴，你想点呀？冇嘢。你因住嚟咁咪走咯，系咁嘅啫嘛。佢今日喺度吐口水咯，吐搵人真系喂杜琪峰拍多10次黑社会啊！呢啲 唔系，其实唔识黑社会，唐伯虎点秋香都有嘅，系嘛？我一发你烂炸喺你面前，我毒了，问你怕未？系嘛？咁即刻走，掉转头即刻走，系嘛？ 系咯， 狗啊，俾人打两下，好似扮恶，转头走狗咗， 哇！喺开心到咁，今日咁兴奋啊，连麦都跌埋。 咪都跌埋你啦！ 其实都系咁啊，唔会打得成，因为自己都知道自己学你话头都冇道，射嚟做乜啊？ 佢我都话啦，佢唔系真系，即系我自己睇，佢唔系真系射唔出嗰粒嘅，系佢嘅技术系咁。 特登做俾你睇。 文森讲啊，有历史以来射一千粒都冇六粒射得出啦，系咪啊？射日本海都射唔出啦，几时我真系成功射出嗰粒啊？系咪啊？呢个系一个常规嚟噶啦。 唔系嗱，我觉得会发生嘅一件事咧，调翻转头就唔关朝鲜半岛事。呢场仗打得成嘅原因咧，其实就关乎特朗普喺美国本土，因为咧佢绝对系会做啲咩动作咧，系喺国内俾人围得紧要嘅时候咧，佢就打出呢个北韩，就揾佢哋出气。所以好快嘅，打一日嘅啫，打北韩一日可以搞 掂。所有嘅国际都系咁嘅。 系啊， 嗱，好似啦，我中国。唔想你国内嘅反对声音犀利，你民粹主义，我哋中国崛起，我就嚟打美国佬噶啦，啊，跟住下下都震惊十四亿人，明唔明啊？系嘛？俄罗斯又系咁样，系咪啊？屌你咁样，你唔打我打住， 俄罗斯真系会出兵嘅， 我打住你眼， 系俄罗斯真系会出兵。 你美国我一样啫嘛，而家你话我唔会做，我咪即时炸你 IS 咯。 系啊，唔系啊。呢、這个特朗普真系会噶，因为咧佢咧喺国内咧，只要俾人围多两三镬咧，佢忍唔住佢就打直佢噶啦。因为打北韩一日搞捻掂噶啦嘛。 系啊，何方？ 喂，好快噶，真系噶，你连沽期指都做唔切，因为上昼打，唉，屌你未都未收市已经打捻完咯，所以咧系唔会对个股市有好大影响噶、啊。 何方你话你话啲试射核爆，你有几多核弹我唔知道，但系你射唔射得出先就系问题。 唔系最怕佢核爆嘅时候咧，佢唔觉意喺嗰度爆捻咗，佢唔系试系核爆，到时扑街。 最大问题，你一话打你就去监控晒你，唔通你啲核弹，你未起飞已经扫紧你啦，知道你边度核设施啦。 佢唔使咁多啊，佢直情系一个打击咧，将你所有嘅军事设施摧毁，唔理即系唔使你系咪核设施嘅，所有设施同你摧毁 啊，同你扫 嘛，你到时平壤咪得翻个壳咯。 系啊，所以我都话啦，讲掂数，唔会打得成啊。你睇而家南韩。有冇人一个人走啊？日本仔早轮话撤侨嘅，而家你仲有冇啊？ 唔系啊，唔系日本而家唔系，日本而家咧整咗啲嘢教大家，如果有飞弹嚟到嗰阵时点算？ 点样算啊？ 系啊，有讲啊，去边度匿啊？咁嗰啲咁嘅嘢， 有得匿嘅咩？嗰啲飞弹？ 唔系匿埋喺边啲地方可以比较安全啲？有讲 俾你听，你不如咧学神打啊，请齐天大圣上身好叻过啦！唉，真系有得匿嘅咩？系咪先？导弹射埋嚟。其实咧，我觉得唔系话冇得打嘅，只要咧你特朗普喺美国本土俾人围多几镬啊，嗰啲法令又搞唔到，跟住呢头碰咗黑，佢一定把心个能就打出佢金正恩，因为咧系成为出气袋嘅只会。当然咧，大家如果希望金正恩俾佢尽快搞掂嘅话咧，就希望特朗普俾人围多啲，俾人点多啲喺国 内。我亦都相信嘅，中国佬已经系揾到第二个接班人嘅，只要一镬。啊！金正恩一顶唔住，佢有第二个摄上去。 我怀疑未必啦。 我觉得就算冇咧都唔紧要，因为点解咧？我当时有个即系我自己估计咧，美国如果要同佢讲掂数咧，佢可能都同佢讲掂咗数，就系咧我可能随时喐鸠佢噶。不过咧，到时如果喐鸠咗佢之后咧，朝鲜半岛美国就退兵，因为你解决咗个威胁啦嘛。 系啊， 你一解决咗呢个威胁之后咧，我美军唔使再留喺韩国啦嘛。咁朝鲜半岛系冇美军啊？喂，呢样嘢毛泽东。林彪、彭德怀都未做到嘅嘢，俾你习近平做到，系咪大军功啊？我觉得绝对有咁嘅可能，即系当然个我自己分析啦，我又冇通知习近平，又冇问佢。 你有冇收到？ 又冇 啦，而家 冇微信佢。 而家你要扶植北韩一个傀儡咧，你都唔知扶植咩？ 冇啦，屌你俾你杀鸠晒啦， 杀晒咯， 系啊， 姑丈又瓜埋， 系啦， 个细妹啊嘛，仲有 冇噶？你都唔知扶，你其实唔使扶噶啦，直情消灭晒佢人民军，就由你南韩统治。南韩统治咗之后，你即系老实讲啊，起码都好过有美军喺度啊。你美军一次出咗。之后起码大家咧安全啲，你觉得 老实实， 你觉得个威胁冇咁大？ 南韩啲僆仔系唔好想嘅啫，因为唔好想孭呢个穷亲戚噶。你唔同廿年前啦、 啊哦，未必呢、這个未必穷亲戚。嗱，我又分析过一个问题，因为咧，你如果北韩有二千几万人口嘛， 2500万，即系有2500万嘅。平嘅劳动力， 廉价劳工 系啦，就唔使再受你中国气，喺嗰度开埋晒啲血汗工厂，用呢班人去顶得啦。 因为有个问题啊，你仲平过孟加拉啊？北韩嘅人工仲平过孟加拉， 但系我惊咧， 同文同种喎、 啊。我最知咧，南韩都有本土派喎、 啊。南韩本土 其实简单啫嘛， 少啲， 唔系好简单件事，唔统一咪得咯。但我俾经济援助你喺度起工厂咯。 系啊， 冇问题噶。 个你自己扶植嗰个政权啫咯，我冇问题噶、哦。你唔好话一定要统一个，你打怼冧咗佢，唔会唔一定统一噶、哦。 唔系佢好多种形式都得嘅，唔一定话即系你话东西得统一 搞到联邦制就得。 吓、啊，其实有好多方式去搞嘅，因为咧老实讲啊，其实韩国人咧不嬲都好团结嘅，好爱国嘅。即係佢哋嗰種咧，你諗下，即係去到九七金融風暴， 捐金 佢可以捐金救國，連啲和尚啊都插埋寺廟裏面啲金攞嚟捐。當然而家仲有冇呢個情操，我唔敢講，係咪？ 而家難少少， 隔咗二十年，但係咧，因為咧一個即係點講啊？如果佢一個突然間倒下咗滅亡咗嘅時候咧，你冇其他嘢。南韩又唔系话冇钱，你粮食有几多钱，你值得几多钱，你咪接济下你咯，净系俾粮食你啫嘛。喂，你唔系斋食噶嘛，你可以做嘢噶嘛。喂，你变咗啦，可以帮南韩解决路易斯拐点嘅问题，永远都拐唔到，因为佢多咗二千几万人口啊嘛，系嘛？可能直情化解咗呢个路易斯拐点咧，系嘛？突然间多咗二千几万劳动人口，仲要平过孟拉加拉嘅人，我觉得未必系百分之百坏事。 最伤咧就会系。 中国 湾 啊，唔系 台湾， 台湾商 唔系啊，其实东三省都会受影响。你突然间嗰啲劳动力嚟同你抢生意、哦，系嘛？你嗰啲工厂咧，你突然间多咗二千几万人同你竞争，仲要平过孟加拉嗰啲人工， 咁咪啱咯？去库存啊，一带一路， 哦、 北韩起点 啊，卖鸠晒啲平嘢俾佢， 系啊，冇错啦。 跟住山水水泥啊，嗰啲华润水泥又会起价咯，因为啲去晒北韩起楼嘛，系嘛？ 系啦，冇错。 唔系样样嘢咧，唔能够用最负面嘅嘢睇，一定要用好嘅方法。俾佢用，我哋用一个好啲嘅角度 正面， 因为佢穷。佢要經濟起飛，美國佬永遠都係嘅，贏咗之後咧，跟住咧佢就俾錢你， 係啦，起樓嘛， 扶植翻你，跟住咧你咁撚遠，你就冇嘢同你買到美國佬噶啦，屌你老母，你就第一時間 買大陸咯， 咪買大陸咯， 係啊， 係咪啊？唔會輸噶， 到時啊，三六可以啊，東山再起添啊，喺北韓，係咪先？ 係啦，所以我話啦。未必系坏事嚟嘅， 未必坏事嚟噶，即系正如呢个电话骗案咁样，产生咗好多 GDP 出嚟嘛，系咪？有人欢喜有人愁，咁有欢喜啊，系咪？起码唔系个个输嘛， 一个愁啫，但系好多人欢喜啊嘛。 咪系咯，即系打，即系好似打麻雀咁样，一家赢三家惨啫，一家输三家咪三个好欢喜咯。 系啦，冇错， 系咪一样啫嘛？咁。到时北韩可能会带嚟一个经济奇迹都未定咧，系冇人知嘅，所以咧唔能够用以前个角度嚟睇嘅，嗰二千几万可能系资产唔系负债嚟，系嘛？所以咧从经济角度睇咧，我觉得系制得过。 我都觉得佢哋系一个资产嚟，因为点解佢穷惯咗，当佢有机会嘅时候咧，个个咧对眼会发光。 你突然间有饱饭食啊！突然间有饱饭食啊！哇！你嗰个地方你一定冲过去噶，你唔会做其他嘢噶。 系啊， 呢个情况， 因为同文同种啊嘛。 呢个情况其实东西德其实发生过一次咯。 啊，东西德咯， 类似发生过一次。 但系东德咧，老实讲嗱，要讲翻，因为东德当年嗰个经济实力同埋佢个文明程度咧，系高过而家嘅北韩。 我争好远， 即系你讲八九年、九零年嘅东德啊， 争好远。 系啊，佢当时系欧洲，即系华沙公约国里面最先进嘅嘛。 其实唔差噶，你其实佢系比起西欧差嘅啫。 系西欧， 其实佢绝对好过晒。譬如话，你唔好讲北韩啊，佢好过当时。如果你讲平均数嚟讲，佢绝对好过大陆当时。 系 好过大陆，好过晒你东南亚国家。 系 其实好过晒嘅啲东欧国家。你见到佢东德嗰啲友， 东德出相机好出名。 唔止。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揸车过柏林围墙噶嘛？嗰阵时作冧咗柏林围墙，跟住揸车过噶嘛？佢哋嗰啲车都几有型嘅，系捷克嗰只车叫 Skoda。 哇，唔知喎真。 好耐噶啦，嗰只嘢咧，啲人话都唔知系咪用坦克车啲钢嚟去做嘅，啲钢水好劲嘅，即系如果同个宝马撞可以撞得下嘅，系可以撞得下嘅、 哦。可能德国就系宝马同埋 Benz 就吸收咗嗰啲技术系嘛，所以咁劲。 嗰个系捷克车嚟嘅，叫 Skoda、 哦。 香港曾经卖过， 哦、 但系卖得好短时间，因为 好食油。 咁嘅讲咗梗系食油， 因为好食油嘅啲嘢重，即系劳斯莱斯都食油，因为太重嘛。 好重降水嘅， 系冇错。 系日本嗱，系啊， 吓油 圈未即系话要串咗个盒， 我吓够死我又油圈， 油圈六折啦， 油圈地六折。喂，嗱咁我哋咧冇咁夸张，咩六折啦？嗱，得翻六分钟咋？我哋后我哋系咪讲多一个问题，就系、是、法国呢个大选啊？啱啱选完啦，咁啊呢个叫做咧得票咧初步得票咧就系、是、呢个马克龙。 就是、中间派咧就 24%， 系啦。 咁第二咧排第二咧就喺、是、个极右嘅叫做国民阵线系嘛，就叫做马林立庞，即系立庞嘅女， 廿一点，差唔多廿二。 咁第三咧就系、是、飞永，就系、是、一个右派嚟嘅，右派嘅飞永就得20%。咁左派嗰个咧就叫做梅朗雄，就19%。咁啊变咗四个咧都咬得好紧啦，几个 percent 上落嘅。但系佢哋发觉嗰个制度咧就系会拣最高票嗰两个咧就进入第二轮投票。 总唔知唔过半啦，唔过半就有第二轮。 唔过半就会第二轮投票啦，因为咧你老实讲每个都系20%，梗系唔过半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啲传媒人好乜捻嘅评论人好就话呢个咧系法国50年里面咧最难睇嘅结果，有乜捻嘢难睇啊？ 喂，人哋公开宣布咗啦，飞永啊，各样嘢全部，哇，屌，全部冧晒落去边个度啦？ 喂，乜捻嘢谈论？事前已经知捻到系咁噶啦，法国 系啊，从来都系咁。 丢笨啦，讲捻咗几个月啦，法国不嬲有个咁嘅传统嘅，就系、是、左派右派系会联合一齐去消灭极左同极右噶嘛。逢系有极左或者极右嘅候选人出嚟咧，系左右派系会联手嘅。而家连埋中间派。加埋60几个% 对你20几个%，哇！明朗到不得了，今日啲金价即刻跌到扑街啦，跌咗系创咗一个月新低，你点解啊？喂，明朗咗啦嘛，好明显啊！呢、這个世界最明显就系今日噶啦，系嘛？仲有人 牛人升啊， 仲啲白痴 英镑升啊， 系嘛？系咪真系白痴嚟？ 你根本法国就几时都系咁噶啦，当年你唔好讲话，而家呢个又系中间派可以吸到票添啦。当年 左右派都可以合作， 左右派都合作过啦。2002年嗰阵时就系而家马勒庞个老豆， 系就输俾嗰个奥朗德啊， 唔系奥朗德， 希拉克， 因为佢左派嗰个约斯潘咧，第一圈就出咗局， 系 咁结果左派嗰啲咧就 叫支持右派， 嗱呢啲咧就正宗嘅含泪投票啦， 叫 less evil， 因为成世人好多人系成世人未投过右派嘅喺法国当时， 系 大祸啦。呢次焗住要留佢右派，但好过俾立庞做，所以呢啲友就冧晒落希拉克。 我呢啲就叫策略啦，系咪？ 系啦， 叫 less evil，因为咧你点都好过唔俾呢个立庞赢嘅，俾个希拉克啊，虽然系右派啫，都冇咁扑街嘛。 但系可以投白票噶嘛，大佬。 好彩嗰阵时啊，冇嗰啲叫白票党喺个法国出 現。即系好似而家啲法国人聪明就唔会投白票系咪？ 啊，梗系啦，戆捻鸠嘅咩？你弱智先系咁嘅，嗰啲人学人做评论都白捻痴嘅。喂，系人都知今次系法国50年来最明朗噶啦。 唔系，最聪明嗰个人佢都话呢个策略性投票系啱嘅，但系佢自己做嘅时候就话你佢哋。原则性系啱喎，不过我哋唔好开佢名字，费事益佢。 1.93讲嚟做乜捻嘢咧？唔好讲啦，真系，因为我哋嘅节目好高收视，无谓益佢。 系啊，衰衰地啊，我哋都系啲网红系咪？ 唉，即系网红唔敢讲啦，即系我哋都好多人听嘅，无谓益啲咁嘅二打六啊，系嘛先？即系咧，好明显你从市场话俾你知，系嘛？欧元上升，美金咩黄金下跌。系嘛？全世界一片向好，跟住道琼斯期货又升， 唔系连英镑都升啊！ 全即系明朗化，好明显。上昼啊，嗰、那个叫做飞永同埋梅朗雄一出嚟宣布要人支持呢个马克龙。喂，左派右派一齐叫你支持中间派，咁你马林立庞边捻度有机会啊？阿昂眼鸠陈文仲话佢有机会做总统，系。落地府做总统好容易嘅， 佢上次已经试过一次喺区域选举嗰度已经试过一次啦。 哇，系左右夹击系嘛？ 嗰啲直情系，边个呢次小票啊？我退出， 系啊， 大家系咁互系啊，系让晒啲位出嚟，结果搞掂咗。 唔系一个成熟嘅民主社会系得嘅， 系咁样嘅， 系我哋香港系。太多唔成熟嘅人，唔系话建制派唔成熟，系所谓嘅民主激进派同民主派， 唔系选民唔成熟啊！今次选民好成熟啊， 系 呢啲戆捻鸠嘅人自以为啊，众人皆醉佢独醒嘅啫。从法国可以睇得出，喂，一班咁捻蠢嘅人，你哋唔会去欧洲旅行啦、啊，你哋影衰欧洲啊！ 唔系，啱啱先就而家欧洲翻嚟喎，吓、啊，即系1.93个、 啊。你连提起欧洲，你都有羞辱嘅成分，你知唔知啊？你羞辱紧成个欧洲嘅，系咪先？咁卵蠢，唉、哎，即系讲多无谓啊！咁啊，今次法国大选咧，好似系5月7号 定月周 定投多次喎。 系啦， 咁老实讲啊，好明显啦，大家都知道呢个叫做咧。叫做马克龙就会成为呢个法国最年轻嘅总统，因为39岁。 系 吓，咁佢个老婆60几岁嘅，上次阿丁伟讲过啦， 唔系 阿高生嘅疫 情。哦，嗰、那个时候法国佬，哦系，嗰、那個、时候法国佬， 佢就嚟又翻嚟啦。 我法国佬就嚟翻嚟啦。 佢又翻嚟， 投埋票先翻嚟咧。 系。 哦，不过唔怕，佢就算嚟到香港，我都去法国领事馆投票。 佢话佢联络咗我话就翻嚟。 我就翻嚟啦。啊，咁啊，今次又俾佢。 就咩？又俾佢讲。 法国其实冇乜好讲嘅，赢鸠硬噶啦。喂，左中右都支持你，咁你六十几 percent 仲 系啊？同埋佢民望一定高嘅，因为佢有段咁嘅。咁嘅师生恋 真爱，六十几岁真爱嘛？佢、啊、个老婆 啊，六十几岁，佢卅九岁， 佢嘅先生嚟噶嘛？当时 系啊，师生恋 系啊，师生恋 中意佢，冇计较年龄嗰样嘢。而家佢咁嘅身份，对佢都不离不弃，因为佢已经系即系喺政治上打滚咗好耐啊嘛，系一个出名嘅人。喂，大佬，你知法国几咁浪漫噶？要女人有几多女人，从来都系咁。 系呢样嘢，反而得到更加多人支持。 系， 不过今次妙啊妙在咧，系冇传统嘅左派或者右派入到去第二轮噶。 哦，系第一次， 一个系极右派， 一个 系中间派，即系未见过噶。 咁啊，仲要左派同右派同时出嚟叫你支持呢个中间派，系嘛？呢啲咪成熟咯。 系啊，冇错，大局为重，所以 系啦。 吓、啊，令到个社会唔好更分化， 冇错， 冇人叫佢投白票嗬、啊、呢次， 亦都冇啲扑街出嚟话咧，嘿，你个马克龙咪同咩马能立旁一捻样都系马， 系啦，冇错， 咁点咧？诶，都系 evil， 甚至乎马能立旁系 angel， 系啦，冇错， 唔会有啲咁嘅法国扑街出嚟，吓、啊、香港啊扑街大把。系咪 咁又夸张咗啲？你话马来西亚同佢一样？ 哇，唔系噶，有 夸张啲。 佢哋喺度讲，佢哋讲胡苏贞同林郑一模一样噶，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大家一样咁几奇怪啫？你咁咪一样，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咪一样咯？ 系一样咯，都系马字头。 系啊， 不一个中间买一个旗头咁争好远， 系咪啊？都系法国人支持。 喂，呢、這个林郑同埋呢个胡苏贞够争好远啦，佢哋都可以讲到一模一样，冇分别，唉，一样嘅啫，话俾你听啊，所以咧好庆幸，法国咧少啲香港人，多啲香港人就扑街噶啦，实死嘅，即系你俾啲香港嗰啲叫做白票党过咗去啊，法国就扑街噶啦，就脱欧噶啦。系咁啊！ 咁 好彩天有欧洲，好彩天有欧洲。 咁又唔系咁讲喎。你记住咧，喺加拿大啊，次次投一票，魁北克咧系俾啲咩人顶住嘅？ 哦，咩人咧？ 就系嗰个啱啱好嘅少数嘅移民。 哦， 主要香港移民。 哦，移民唔想系嘛？ 主要香港移民。 哦， 啱呢一橛顶住，呢一橛系顶住，争咗少少咧，就呢一橛系好支持，系唔好，系好唔想佢，系好唔想佢独立噶，因为好大镬嘅独立咗之后，我明明移民加拿大，而家变咗移民魁北克国， 冇问题啊，1.93%啫嘛，喺香港咪白票咯，啊，原则派咧去到跟住同我，策略性投票咯，佢咪要一样。佢香港可能就系白票党去到嘅时候最策略投票噶嘛。 唉，头先我喺街度见到两只曱甴。我同阿大飞讲，喂，你个老友 1.93 喺度啊，你会唔会对住佢闹三个钟？冇意思嘅系咪啊？你同一样闹街边嘅两只曱甴一样嘅。喂，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要今日加咗一节啦，系咁啊，呃够咗大家啲 like 啦吓，咁啊大家咧帮帮手 like 多啲啦，睇多啲啦， 应该 view 多啲啦，应该五节嘅，因为仲有每芒向报嗰度当一节咁摆我哋最后面。即系嗰个反骨仔，如果你加埋咪好长咯。 哦，咁无良。 大家要欣赏下呢首名曲《反骨仔》啊，大家。 呢首 MV 系嘛？ 啊，冇错。 咁我哋加前面加啲嘢啦，即系太过分啦。如果你就咁偷人哋分嚟，就咁脱落去啊。 咩偷人哋啫？你老友嚟噶嘛，大佬啊！你问咗你啊？ 老友都系咁话啦， 咁讲啦吓。咁啊，今日 有啲二次创作。 我哋尊重人哋嘅，系即系样样嘢都唔能够话咁样就咁剽窃人哋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